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三，周记三。慎敬王元年，魏更贬号曰君。二年，秦伐韩，取燕。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。孟子入见而出，遇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。”就之而不见所谓焉，猝然问曰：“天下呜呼定？”吾对曰：“定于一。”孰能医之？对曰：“不是杀人者能医之。”孰能愈之？对曰：“天下莫不愈也。”王之服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勃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预之？三年，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同伐秦，攻函谷关。秦人出兵逆之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宋初称王。四年，秦败韩师于休于，斩首八万级，鲁其将搜身差于卓泽，诸侯震恐。齐大夫与苏秦争宠，使人刺秦，杀之。张仪说魏襄王曰：“梁地方不至千里，足不过三十万，地四平，无名山大川之县，足数楚韩齐赵之境，守亭仗者不过十万，梁之地势故战场也。夫诸侯之约纵，蒙于环水之上，结为兄弟以相兼也。今亲兄弟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相杀伤，而欲是反复苏秦之愚谋，其不可成一名矣。大王不是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眼酸枣，结魏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赵不南则梁不北，梁不北则纵道绝，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危不可得也。故愿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。魏王乃备纵曰：“而殷仪已请成于秦，张仪归复向秦。”鲁景公薨，子平公吕立。五年，巴蜀相攻击，具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治，而韩又来侵，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请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仪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攻新城宜阳，以临二州之交，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世，今三川周氏天下之朝氏也，而王不争焉，故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。”司马错曰：“不然，臣闻欲复国者勿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勿富其民，欲望者勿薄其德，三资者备而望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义。夫蜀西辟之国，而戎狄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，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，善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焉，拔一国 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历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富也，而又有尽暴止乱之名。今公韩结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立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论其故。周天下之宗室也，其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立合谋，以因乎其赵而求解乎楚魏，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危也，不如伐蜀完。王从错计，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贬蜀王，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秦，秦以义强，复后轻诸侯。苏秦既死，秦帝戴笠亦以游说显于诸侯。燕相子之与苏代婚，欲得燕权，苏代始于齐而还。燕王哙问曰：“齐王其霸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陆毛寿谓燕王曰：“人之谓尧贤者，以其能让天下也。今王以国让子之，是王与尧同名也。”燕王因主国于子之，子之大众。或曰：“与见义而以杞人为利，及老而以杞为不足任天下，传之于义。其与交党公义，夺之。天下谓与名传天下于义，而时令杞自取之。今王言主国于子之，而立无非太子人者，是名主子之，而时太子用事也。”王因收印绶，自三百旦立以上而孝之子之，子之难免行王事，而快老不听政，故为臣，国事皆决于子之。六年，王崩，子乃王延立。